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南齐的第二任皇上萧泽眼看着就要病死了，他这太子死得又早，所以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。最后萧泽决定按照古训，把太子之位留给皇太孙萧昭业。二儿子萧子良作为日后新皇上的辅政大臣，按说这两位那可都是实力派选手。萧昭业别看年岁小，可是架不住有祖宗规定给他撑腰啊。而萧子良呢，能力强，有经验，从这方面考虑确实是更胜一筹。结果就在萧泽弥留之际，萧子良的手下王荣开始预谋着，打算拥立自己的主子萧子良做这皇上。一场争夺皇位的大战就要开始了，到底谁能最后胜出？胜出的结果又是否会让人满意呢？ 都说血浓于水，可是面对皇权的时候，亲情却变成了猜忌。一边是擅长表演的皇太孙，一边是比窦娥还冤的皇叔，这把龙椅到底谁能坐上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南齐帝王家的叔侄登基大战，下集。 皇太孙萧昭业一听说皇上病危了，赶紧跑到了延昌殿。昨天节目里头咱也说过，别看萧昭业这孩子年岁小，可老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，这点特别招萧泽喜欢。既然懂礼数，这长辈病危自然得过来瞧瞧。可结果呢，萧昭业是不光没瞧见人，还受了一肚子气，被守在宫门口的王荣给轰回去了。屋子外边萧昭业因为进不了门跟那儿着急呢，屋子里边这萧泽一看，平时我这皇孙儿萧昭业挺懂规矩，彬彬有礼的，而且很孝顺的，现如今我病成这样，卧床不起，他怎么不说来看看呢？不对，唯恐这情况有变呐。在屋里头，这皇上萧泽也跟着着急。可是您都病成这样了，再着急也没用啊。好多事放在这个时候，可就不是你皇上能说了算的了。一连串的问题，萧泽都快想不过来了。比如说这萧子良是不是有二心呢？ 萧昭业是不是有危险呢？好嘛，在床上翻来覆去闹心，琢磨了半天，最后萧泽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办，得赶紧让皇孙萧昭业带着人进宫来，再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辅佐新皇上的重任看来也不能全指望萧子良一个人，为了不出岔子，还得委托西昌侯萧鸾让这俩人一块儿处理朝中大事，这样呢两个人可以共同出主意，再有一个也可以互相牵制。这身后之事萧泽安排的倒是挺好，可是眼下又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谁去通知萧昭业跟萧鸾呢？守门的王荣那是萧子良的心腹，真要是萧子良有了二心，让他的人出去通知，这不等于天大的笑话吗？他萧泽不说还好，要真是说了，保不齐呀，这王荣就得进来先把我给杀了。萧泽虚弱地抬起眼皮看了看屋里的情况，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个小侍卫正在窗边站着。这萧泽瞧见这小侍卫很眼熟，虽说叫不上名字，可是知道这个人呢一直就在店里站岗。于是萧泽小声把这侍卫给招到身边，你呀，我给你一重任，你快去通知皇太孙，让他带着人马进宫，再有去通知西昌侯萧鸾，说我委托他让他和萧子良一起掌管朝中大事，这事儿可万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南齐能否太平可就靠你了。交代清楚之后，萧泽连孙子最后一眼都没瞧见就驾崩了，时年是54岁。趁着皇上驾崩这乱劲儿，小太监呢就出了这个延寿殿，来到了萧鸾跟前，前前后后把萧泽安排的事情全给说了一遍。接下来王荣的如意算盘还能否实现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萧鸾一听说皇上驾崩了，当时这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，再一听这小侍卫所说的话，也顾不上什么了，扭头就往萧昭业的住所跑。萧昭业这会儿还没听说皇上驾崩呢，冷不丁的瞧见萧鸾满头大汗就冲进自己屋里了，满脑子问号，还没等他张嘴呢，就听这萧鸾气儿都没喘匀实，你赶紧的叫上手下士兵跟我一块进宫去。萧昭业不明白呀，说您这是急什么呢？我前两天去看皇上了，可是那王荣不让我进去，咱们这会儿去不也白搭吗？什么白搭呀，皇上刚驾崩了，临终之前特意让人带信儿说担心你登基的事情有什么变化，让你马上带着人马进宫，还让我和萧子良一块辅佐您。哎呀，现在来不及多解释了，您就跟我走吧。说完了，萧鸾拽着萧昭业就往宫门口赶。这个时候守在宫门外头的王荣还坚持呢，一看萧鸾带着萧昭业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帮侍卫，又摆出那副看门狗的架势，就是不让进。这回萧鸾可真急了，薅着这王荣的脖领子就开骂呀，说你个狗奴才活腻歪了，我是奉皇上的指令前来入宫的，我看你们谁敢拦着。说完一把把王荣推到道边上，护着萧昭业就往宫里闯。紧接着萧鸾下令让手下打开奉天殿的朱漆大门，召集群臣上朝。直到这个时候大伙才知道，哦，先帝爷驾崩了，这个皇孙萧昭业即将接班做新皇上。所有大臣在萧鸾的指挥之下登殿排班，依次给新皇上3拜9叩，山呼万岁。萧昭业在萧鸾的帮助之下终于坐上了皇上的宝座， 王戎巧心安排的计谋不光没有实现，反倒是给自己惹来了祸端。萧昭业登基的头半个月，他先是把手头这点事儿全给忙活踏实了，紧接着就开始对付王戎了。您想啊，早先萧昭业打算看他爷爷，愣是让王戎给轰回去了。这回我当上皇上了，再加上王戎那点猫腻，尽人皆知啊。那萧昭业能让王戎留个全尸就算不错了。就看萧昭业是一道命令就要了王戎的小命。按理说这个时候一般新皇上登基，对前朝都会来个斩草除根。老话说得好啊，擒贼先擒王，毕竟王戎是一个小人物，他萧子良才是王戎的上司。甭管你萧子良有没有二心，都难免会惹祸上身，谁让你手底下人造反呢？可是萧昭业呢，知道先帝有过遗诏，说让萧子良跟萧鸾俩人一起来辅佐新皇上处理朝政，所以就没有理由也没机会下手。那说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，说这萧子良到底有没有造反的想法呢？我呀，打个比方您可能就明白了。咱都知道这窦娥是给冤死的，写窦娥的关汉卿估计要是生活在南齐呀，这故事的主角兴许就得写成这萧子良。这萧子良从头至尾确确实实就没打算造反。早先这萧泽没死的时候，萧子良还特意向他推荐过萧鸾，说萧鸾这个人呢，生活简朴，办事干练，辅佐皇上的事儿啊，应该由他来担任。可谁成想这个时候王戎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粥啊。王戎死了是死不足惜，但是他的主子萧子良确实被冤枉了。可这王戎毕竟是萧子良的手下，甭管你萧子良怎么解释，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这事儿跟你脱不了干系。所以别看萧昭业没杀萧子良，可是心里头处处提防他了。先帝爷出殡的时候，萧子良负责指挥调度，萧昭业就密派200多名侍卫躲在周围防备他。葬礼一结束，所有人都准备走了，萧子良请求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务，结果呢被萧昭业给回绝了。萧子良也不傻，知道新皇上怎么看他，别瞧自己是先帝任命的宰辅之臣，可是事实呢他什么都不能干。这种被人猜忌被人怀疑的处境真是让萧子良痛苦死了。结果老皇上死了还没多久呢，这萧子良也因为抑郁过度追随先帝而去，死的时候才35岁。萧昭业一直担心萧子良会抢了他这皇位，所以一听说萧子良死了乐得一宿没睡觉，转天一大清早就安排手下替萧子良举行隆重的葬礼，还追封了一个挺高的爵位。说到这儿您可能该怀疑了，说这心腹大患死了为什么还厚葬啊？您琢磨呀，这封建王朝的皇上最擅长的那就是生前无端猜忌，横加迫害，等死了以后呢再追封爵位，给予殊荣，让别人瞧着说，哎，你看这皇上多么仁慈厚爱啊，捞一好口碑。所以说萧昭业年纪轻轻的就把这种伎俩玩得如火纯青，可见他这个人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。在众人眼里，萧昭业是一个懂事聪明举止得体的孩子，然而这种种良好的表现却是萧昭业精心安排的假象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骗取他爷爷的信任跟好感，日后才能登基当皇上。您别看萧昭业没专门学过表演，可他这表演功力不亚于现在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。 他那套彬彬有礼、聪明懂事，那全是装出来的。早先他老爹活着的时候，对他的管教不是一般的严。别看萧昭业生在帝王之家，可是从来就不许他乱花钱。在别人眼里，你萧昭业是皇上的孙子，应该是出手阔绰，视金钱如粪土。可实际上呢，萧昭业兜比脸干净，他没钱，想摆阔又不能伸手管家里要钱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人家萧昭业有办法，他专门盯着一些有钱的大老板，张口的时候啊，还不是要钱，管您借钱。您想啊，这老板再有钱，他也是一老百姓啊，皇上的孙子管你借钱，你敢不借吗？虽说是借，往后还你，你还敢要吗？结果这些大老板全成了萧昭业的自动提款机了。在宫里边，在他爷爷跟老爹眼里头，萧昭业永远是一副谦虚好学、不喜欢歌舞升平的好孩子。那萧昭业真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了，白天装样子，晚上可就变回原形了，偷偷摸摸的配了一把钥匙，等到家人一睡觉，顺着后门可就溜出去了。他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，哪儿姑娘多往哪儿扎。不过说来也怪，这么长时间愣是没人发现。人家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他萧昭业身边也有几个臭味相投的小人，每次都是帮着萧昭业打圆场，时不常的再给萧昭业提供点娱乐信息，什么哪家又来了新姑娘了，哪儿有小曲好听啊。总而言之，萧昭业喜欢什么，他们出门就打听什么。对于这样的人，萧昭业自然宠信了。可是您这宠信不能老是口头表扬啊，总得来点实惠的呀，要不然人家这么费心图的什么呀。咱刚才也说了，要说赏钱，萧昭业自己还没钱呢，要说给别人加官进爵吧，他虽然是皇孙，但不是皇上，也没这资格。但是萧昭业有脑子，他自己给别人许诺头衔全写在一张黄纸上，让这帮人存好了，往后等我登基了，你们拿来找我啊，咱一一兑现。如果说萧昭业仅仅就是喜欢花天酒地，那无非呀，也就是一浪荡公子。可是萧昭业远没有这么简单。演戏这萧昭业真是到了极致了，登峰造极。早先咱们说过，他老爹作为皇太子，各个方面都很出色，估计是天妒英才，一场重病让他老爹和这皇位擦肩而过。就在萧昭业老爹生病的时候，萧昭业把孝子这个角色演的是天下无双。每天早晨鸡还没打鸣呢，萧昭业先爬起来了，过来伺候老爸。他老爹不能下床啊，他就守在床边，什么吃药喂药啊，擦身子倒水啊，萧昭业绝对不让手下人插手，全是一个人在这忙活。别说家里的亲戚了，就连下人看了都说，谁要是摊上这么一个儿子，这是福分。可等到晚上，萧昭业一回到自己的宅子里边，那可就是金箍棒打回原形了，是该吃吃该喝喝，要玩玩要乐乐呀。不光如此，萧昭业为了能让他这老爹早点死，还特意请了一个女巫师，不分白天黑夜的跟那跳大神，只要他老爹死了，那萧昭业当皇上的进程就能加快好几十年呢。等到他老爹去世的时候，满朝文武百官外带皇上全都在东宫吊唁，这萧昭业穿着孝袍子跪在大殿之上，哭的是声嘶力竭啊，好几次晕厥过去。别说太子死了，光看看自己这皇孙都够难过的，真是让人受不了啊。萧昭业那皇上爷爷一瞧，嘿呦喂，心疼的要命，一边搂着皇孙一边劝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父亲能有你这么一个孝顺儿子，他应该走得安心了。 您听听，这萧昭业得演得多真呐、啊！可等到吊唁一结束，萧昭业擦干眼泪，袍子这么一脱，又接着花天酒地去了。老爹一死，萧昭业又把这目标转向了他爷爷。只有皇上死了，那他才能真正的登基呀、啊。早先他不是请了一个女巫婆吗？天天做法，咒他老爸早死。这回萧昭业又趁着他爷爷病重，二回把这女巫婆给请回来了，说了只要你能把皇上也给跳死，日后的封赏想要什么给什么。一听这话，这巫婆跳得更来劲儿了。萧昭业起初进宫伺候他爷爷的时候，别瞧皇上的病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他这心里头啊都乐开了花了，偷偷的给他的一个妃子写信，一连写了36个喜字。可是在这皇上面前呢，他又表现得痛不欲生，巴不得能拿自己的命换他爷爷多活几年。您想想，他这样能有几个不感动的呀？就看皇上拉着萧昭业的手不停地嘱咐，你若是思念朕的话，就好自为之，日后当一个英明的君主，以慰藉朕的在天之灵啊。皇上到了，让萧昭业给咒死了。就看葬礼一结束，萧昭业第一时间就把宫里的乐师全给找来了，吹吹打打给我助兴。萧昭业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早先他得装，所以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放纵自己。这回是爸爸爷爷全都没了，自己又坐上皇上了，终于不用戴着面具做人了。继位之后，萧昭业是一点正经事儿不干，荒唐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。面对萧昭业的这种改变，有人可就不舒服了。萧昭业和萧子良这叔侄俩的登基大战刚刚结束，新的一轮皇位之争又开始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走上最长的旅途，